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嗨，你好，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耿化。每个周六周日的早上9点到11点都会在 FM974一起见面。我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 大家好，我是小东。全球榜又跨入了全新的一期，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1271期榜单的榜上内容。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第八，本周下滑到榜尾，最好成绩冠军，而榜零也来到9个星期。来听李欣妮的粤语新歌，唱出一段不对等的爱情，可惜我们没有。 感情远得很快，哭一哭就过，分分沉沉，心心念念，重重梦梦，余下来没权利知道情况，没人透露，在你赶公务那班机上，那一个跟你再抱抱，可惜我们没有，从没有，才没有这个义务，挽着彼此散步，带点搞笑。 你会 又再想起你的脸，深深相信在某个平行的时空里，不管你会在哪里，依然互相牵引，不说出口也没改变。下了课就像单身随着人群回到那心中来袭的瞬间，好像再见你一面，随着耳机播放着熟悉的旋律，仿佛就能遇见你，要对你说很爱你，我想要拥有你，无比清晰的爱情，不在乎何时付出才有回应，当我看着你像时间暂停，沉醉在有着我的那双眼睛，想再见你，沉醉在有着我的那双眼睛，我想要拥有你，无所畏惧的勇气，愿相信真心付出就是回忆，只为了那句我存在是为了你，我们的相遇每次都是唯一，想再见你， 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14名，来自如今的滚石唱片旗下的人气担当小男孩乐团为 Netflix 影集《影后》所演唱的插曲，由团长昌哥作词，吉他手汉斯作曲，这首《我想要拥有你》向上一名，同样拥有9周榜龄最高冠军成绩，上周第9名，那本周是下滑到第13名的位置。薛之谦去年专辑《守村人》的主打，唱出对家的期望和理解，来听这首《足够》。 落日在喧哗，染红了窗纱，打几次卡，挤地铁漂流回家，租住的大厦，攒几年筹码，才能留下，不去想下次搬家。幸福啊，没有规章，租的未必不漫长，只是多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这间房租过多少人，梦过了多少理想故事，有没有到他？好 妈曾经渴望的家，那个人一定不像我，自卑到责怪他，怪我吧，明明他的梦一点不大。这身片瓦，负春秋冬夏，若都不算假，听我说明天去哪。幸福啊，没有规章，走的未必不漫长，只是多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这间房租过多少人，梦过了多少理想，故事有没有倒塌？后来他都找到了吗？曾经渴望的家，那个人一定不像我，自卑到责怪他，怪我吧，明明他的梦一定不大。天长租的不一定就廉价，就算搬进中心大厦，不积极白租下，有你在才叫一个家，没有你只是空房，心事有谁来收纳？后来我们都找到了。 欢迎回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小东，继续分享第1271期榜单的榜上内容。下面要听到的是上榜有10周时间最好成绩冠军，目前排名第12，来听林家谦为电影《破地狱》演唱的主题曲《普度众生》。 沦为残忍的人，挥之不能徘徊来生的往生，苍天慷慨的一盏路灯，给伤痛引导超脱往来生，又在等分叉的走马路，反看人生大概超出命运。多少的往事终给抱憾验证，将洒脱在心内幽禁，留在这归洞与台共振。轮回尘间的人，挥之不能徘徊来生的往生，还未断的根，求谁来悲悯，仍顽固埋首往后行。桑的声线哼起了男音，哼起牵挂种种世事余温，未结束偏偏起了一次最后没明日的梦。轮回尘间的人，挥之不能徘徊来生的往生，还未断的根，谁来悲悯，仍为抹不开的世尘伤感。轮回尘间的人，今生可能度化缠绕的半生，除落叶生根，无 少遗憾中抱到的众生，才觉已得到放任。 从上周榜尾小幅上升到了第十二名的位置，林家谦《普度众生》这首歌呢，目前榜龄积累到了两位数，十个星期的上榜时间，会是本周的恒星歌吗？让我们继续向上，来到第十一名的位置，出现了本周的蹦极歌，因为上周高居榜首，一周之内下滑十个榜位，来听张杰这首全新专辑《摇得》的压轴主打《轻舟》。 是的，小东，那接下来的听歌时间呢，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耿桦，我们待会儿见。 曾经在泥潭中涌出全力，人生陷其中，大浪中紧握船桨，可心中拥抱你热烈 记得蒸发的心愿，奋不顾身的我。 久远，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回来，我是耿化，节目正在播出中，欢迎小东。 是的，耿化，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小东，继续关注第1271期榜单的榜上内容，进入 Top 10。首先听到的是上周排名第11，本周小升一个榜位，但是呢也刷新了进榜五周以来的最好成绩。和你分享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手郭家伟在去年年底发表的郭家伟个人首张创作 EP 当中的《过了几天》。 风也轻轻吹，我也轻轻吹，一整夜，这样又过了几天，我是你的谁，我也觉得累，但为什么啊，为什么是放不下你，带着情绪，就算我再也没有你的消息，看场电影 在这里，那些情话不是说给我听，我还是放不下你，也并不可惜，其实我也不会太勉强自己，反正讯息闭上眼睛，早安，继续。 城市颤抖，如风吻暴雨的温柔，爱笑的你总是先把快乐给我，世界幽默，不管谁破坏承诺，是相遇太早才错过，搁浅日落，彩虹的脸也不由衷，顽固的我总会想到很远以后，任性的走，相信天空转一周，我转身你不在身后，失去你毫不真实，却还奢望重新开始，有一种回握只来懂谁爱我，你不在原来生命就是漂泊，想念你 前世，相信的人坚持分开，谁能解释？不把你幸福，就把你忘了我，心会痛是最好的不再拥有，想念你想我。走过，等不及而已在街头，仿佛昨天永远的我们没尽头，笨的是我，你早刻进我脉搏，不愿你消失像彩虹。 五周前同时进榜的两首歌，在本周呢也是同时小小前进了一个榜位。刚刚听到的是上周的第十，本周第九，那周兴哲为电视剧《冬至》演唱的主题曲《想念你想我》。下面又是一首成绩大幅度下滑的歌曲，上周第四，本周第八，但是这首歌目前呢已经上榜有15个星期的时间了。3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呢，而且最好成绩曾经到达过冠军。来听本周继续成为恒星歌，由梁芒作词，郝雷作曲，李宇春演唱的《我爱》。 深蓝的大海，我爱，爱他的浪花，爱他的澎湃。这如此连绵的山脉，我爱，爱他的巍峨和丰富气概。如此纵横的江河，我爱，爱它的奔腾犹如血脉。这如此希望的田野，我爱，跟坐着美好看满是收获。我爱不完的中国，我是模板花朵，在你的怀里开放一朵朵，在任何一个时刻。我爱不够的中国，我是你做的某一首儿歌，你用深情的音符谱写出成长的我。 此静止的园林，我爱这亭台楼阁，浓墨重彩，宛如此苍劲的书法，我爱它一气呵成，如天地雄浑。我爱不完的中国，我是那只白鸽，在你的怀里飞翔，用翅膀描绘着我的梦想。我爱不够的中国，每一寸沙发都那么轻柔，当蜻蜓微风拂过，化作那天来的歌。是莫格松柏，在你的怀里停吧，向天空展示那朝气蓬勃。我爱不够的中国，我是你演奏的某一种音色，你用深情的旋律谱写出闪烁的我。 激动了一丝茫然，有了爱也有了崇拜，可并没有想象的温暖。每个黄昏我都望着窗外，这拼多多和锂电池的城市，听着便利店荒凉的抖音，伴着几种几颗百合的蜂蜜。现在我真的，我真的需要吗？这幻想的一切，我真的需要吗？我真的需要吗？每个夜晚我迷失进群星，看着路旁破碎的霓虹，听着街道宁静的周记，泄露在空灵魂的疼痛里。说这是最高的时代，每个卑微的灵魂都能被填满。我静止是一种狂野的告白，我感觉这孤风里孤独的分裂。现在我真的，我真的需要吧，这宽广的一切，我真的需要吧，我真的需要。 听到的是汪峰全新专辑《人海》的主打，呼应到了27年前鲍家街43号乐队的旧作。这首《我真的需要吗》上榜第7周，刷新进榜以来最好成绩，排名第7。 下面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七首冠军歌之一啊，曾经从冠军直接离榜，上周回榜之后本周前进一名，排名第六。来听郁可唯新专辑《我怪》的第一首亮相主打《老派少女》。 是的，感谢小东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请大家呢不要走开，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正在进行当中，下个小时还有同样精彩的节目内容持续播出，也请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我们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看星星，呼吸气息，小心机，预备充电的秩序，天朝有你，追求游戏，费力做到毫不费力，哦，眼睛怕转身闭，收收我孩子气，一笔视线都延续，但两梦最爱自己，一点表情管理，一些秘密，偷偷缩短的距离。角度都是胜利，心机一乱所有余，心情丧失有点乱色系，来拥抱自己崇拜的情绪，出没在大胆游戏，犯点错也没什么关系，星期天就在这里放过自己。我的美丽我自己

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要现在自由自在。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古典乐坛巅峰之夜即将开启，3月29至30日，维也纳交响乐团首登北京艺术中心，首席指挥彼得·波佩尔卡全新亮相，莫扎特交响曲、理查·施特劳斯协奏曲、小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佳作轮番上演，双场经典共会春日乐章。购票从速，周末共赴音乐盛宴。 日落大道，星光再现。3月27日至4月13日，北京艺术中心原版音乐剧《日落大道》重磅来袭，接棒《雨中曲》，继续致敬好莱坞黄金时代。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全勤主演，穿透灵魂的殿堂级嗓音，唱尽默片女王诺玛的疯狂与悲情。她曾用一曲《我和你》感动世界，如今耀眼星光再度点亮北京。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好的，在这个周六时分呢，来到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时间。你好，我是耿化，还有小东，来一起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好的，耿化，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小时。大家好，我是小东，继续来关注1271期榜单的榜上排名，进入 Top 5。首先出场的是1271期榜单的火箭歌，上周排名第14，本周狂升9个榜位，刷新进榜7周以来的最好成绩，排名第5。戴佩妮在去年底推出的全新专辑《双生火焰》（Twin Flame） 的标题曲，来听这首《双生火焰》。 镜像的灵魂吗，总是反映 出熟悉的想法，莫名又复杂，害怕。但还是忍不住一起玩耍，一分为二的决定，在谁那儿想爱想杀，都注定要牵挂。我们就像是双生火焰，关系忽深忽浅，素未谋面却早结识的缘，有数不尽的重叠，感情冲破了我的防线，若即若离的想念，像忽然划破我暗夜的一道闪电，美好有了起始点。总是搅和着老乱了步伐，自己又疲乏挣扎，该不该继续和命运对打，而和唯一的默契该往哪儿，一问一答都无条件鲜花。我们就像是双生火焰，关系无声无限，素未谋面却早结识的缘，有数不尽的重叠，感情冲破了我的防线，若即若离的想念，像忽然划破我暗夜的一道闪电，美好有了起始点，早注定会有变化，有幸填补彼此心中的缺，也算如我们所愿，理智限制了我的底线，明明还想往下陷，却突然一夜之间都学会了转念，甚至没必要有停损点。千真万确的虐， 没有人类的世界不是花叶开得更鲜艳，没有谎言的世界是不是可以睡得更安稳，也许我们早已情都习惯，只是没有人看出来。最失败的偶然，对话成为野然，也许文明的过程就得残忍，为了命令伤感，只好真看走

孤单都看出可能，能与你绝处可逢生，将枯萎过里变花韵，化为好养分，看开了仿佛如重生，换个新身份，未许想我可放纵过，过得快乐吗？再多的顾忌亦未比单手拥抱多，仍想能执手一起过，看年月蹉跎，持续的欣赏我，我内心最奢望，星球里最佳的我。孤单都看出可能，与你绝处可逢生，将枯萎过来变花韵，化为好养分，看开了仿佛如重生，换个新身份，未许想我可放纵过，过得快乐吗？再多的顾忌比单手拥抱多，仍想做他心中一个最耀眼的光，持续地捉紧我，你和他心中所有希望，祈求过在这黑夜里不熄火，去想我可放纵过，过得快乐吗？再多的顾忌亦未比单手可拥抱更多，仍想做他心中一个最耀眼的光，持续的欣赏我，我内心最奢望，星球里最我想和你最佳一方。 本周的三甲当中有两首歌都是从榜尾飞升而来，刚刚这首呢是上周从第十名前进到了第六，那本周继续前进四名来到亚军，而三个星期之前呢还是在榜尾的位置，听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歌手刘介辉为电影《阿妈有喜》所演唱的主题曲《最佳一伙》，而第1271期全球榜的最大赢家属于张靓颖，上周的亚军本周成功登顶榜零，积累到了六个星期，来听张靓颖这首高甜度的情歌《哪里来的好人》。 是的，感谢小东把这首歌推到你的耳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正在进行中。你好，我是耿化，我们待会儿见。 乌云在十字路等于狂奔，这气氛足够我们一吻再吻，大概率拿捏不准的分寸，一不小心也能我记住一种兴奋，听你说的话我就笑着，笑我笑过你全都记得，配合的路灯你留的还那么沉，没道理一切刚刚好动人，该不会我是真的，要不要等一等，该不会我的热情已被你升温，该不会你是真的，要不要就承认那招惹了心跳的眼神，哪里来的好人，一旦精神一旦垂涎，哪里来的好人， what you like 没惊喜几不介意太烦放任彼此来消化剧本 放飞两个人 黎明来到黄昏 听你说的话我只笑着笑我笑的你全都记得故事先加个上一集留的讨论隐隐沉着热的一脸温存该不会我说真的要不要等一等该不会我的热情已被你升温该不会你是真的要不要就承认那招惹了心要不要等一等该不会我的热情已被你升温该不会你是真的要不要就承认那招惹了心 学到自然醒的感觉，哥哥黑到不了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就看那堆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懒懒的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move it like that, move it like that, we can party so much, we can feel it free, hit it with a break,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you ain't gotta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all the either fun with it, fun with it, we can feel it free. Day of the week though, can't breathe, 我了解我的感受。 FM 九七四，城市新闻频道。FM 9.74。 古典乐坛巅峰之夜即将开启，3月29至30日，维也纳交响乐团首登北京艺术中心，首席指挥彼得·波佩尔卡全新亮相，《莫扎特交响曲》、《理查·施特劳斯协奏曲》、《小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佳作轮番上演。双场经典共会春日乐章，购票从速，周末共赴音乐盛宴。 日落大道，星光再现。3月27日至4月13日，北京艺术中心原版音乐剧《日落大道》重磅来袭，接棒《雨中曲》，继续致敬好莱坞黄金时代。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全勤主演，穿透灵魂的殿堂级嗓音，唱尽默片女王诺玛的疯狂与悲情。他曾用一曲《我和你》感动世界，如今耀眼星光再度点亮北京。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好啦，在周六的美好时刻，回到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 欢迎回来。今天的全球榜来到最后一个时段，大家好，我是小东，来关注本周遗憾离榜的离榜歌。本周只有一首新歌上榜，相应的也只有一首歌离榜。之前的呢是两首歌同时在榜的汪峰有一首歌离榜，本周也是在《哪里来的好人》成功夺冠的同时，张靓颖的另外一首单曲呢，则成为了本周榜单唯一的离榜歌。来听张靓颖为古装剧《珠帘玉幕》所演唱的主题曲《珠光重夜》。 烟落水面，银莲荡漾，紫色晨曦，如时光溶解，无痕迹。寒霜吹落玉幕，难遮往昔，看宿命漂泊无声。人间路，风沙长伴，回看遥遥悲欢无憾，曲折脱黑暗深渊，做珠泪随命运辗转。中心和思念燃尽狂野，无名似魔烛光重演，几番艰难挣扎，誓言未曾放手，藏心底的信仰。 也不再听了，不是我的我就认了，我不是非得留着，怀念的那些笑声，反正你也忘了，一起走过的旅程，你没有一丝不舍，没回应的话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继续担当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艾薇》，这首表达出女生对爱情自我做主的态度，不爱就不爱。接下来要听到是广东方面的全球推荐歌，来听五月天为白敬亭、张若楠主演的电影《南红》演唱的主题曲《任性》。 走过了风风雨雨，看过了高高低低，你始终安安静静，像孩子仰望星星，阅读过你的眼睛，才懂得一览无遗，舍不得浑浊人间，你独自闯荡人心，命运让我着你 在的我在左右，又何惧总有一天这一切变成回忆，所有风雨到万事全成风景，就为了你为了你又更任性，世界在的我在左右，又何惧左右又何惧，总有一天这一切变成回忆，所有风雨到万事全是风景，就为了你为了你勇敢任性，世界在对我在左右又何惧，就算最后所有人与我为敌，也不会真心真意 来自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片尾曲，在故事的最终，这首歌呢在第九期中歌榜上夺冠，也成为了本周在全球榜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曲。那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超优秀的前辈女歌手陈洁仪，为新加坡新传媒的戏剧《小娘惹》之《翡翠山》演唱的主题曲，非常好听的 OST， 来听这首《落花如雨》。 好的，小东，那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各位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是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音乐剧现场，明天早上9点在全球榜，我们不见不散。 绑上了岁月书记的发髻，隐藏太多心事秘密，雪白霜鬓斑驳青春痕迹，簪子拆分不同命运，掌心中越握越温暖发髻，闪耀的珠钻仍是你，走廊边残花又不舍放弃，细数前世芬芳亮丽，眼看着落花如雨，满天空记忆飘零，风里纷纷飞过片片谁的叹息，环绕的蝴蝶美丽多情，到头来只是路过光景，迷失了自己，我听见落花不语，远方传来声声叮咛，深夜依稀听到时间轻轻哭泣，越想要珍惜越容易让爱从指缝间逃逸，几场熟悉旋律反复诉说祝福阴影，码头中雕刻着古老印记，摇摆人间悲欢合理，念一幅针线绣过往甜蜜，不追思念错漏惊慌，为困住嘴角笑意，风雨剩一个人独行，眼看着落花如雨，满天空记忆飘零，风里纷纷飞过片片谁的叹息，环绕的蝴蝶美丽多情，到头来只是路过光景，了自己，我听见落花不语，远方传来句句叮咛，深夜还依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而且呢，现在很多的家庭里边都已经买了。它的名字叫做戴森。 没错哈，就是你可以去质疑戴森的价格，但是我们不能质疑戴森的能力。几乎大多数使用过戴森产品的人都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呢？确实好用。 哎，就是很多的这个姑娘，很多的女士朋友们在家里边使用完这个戴森以后呢，就觉得哎，我也能像 理发店的 Tony 老师一样吹出那样蓬松而且柔顺的头发。 是的是的，而且每天咱们拿戴森去吹吹头发，头发都会很顺溜有致，而且呢比夹板要舒服。那我看好多评价当中都说到啊，说这个是沙发新人的救星，吹风柔顺而且不干燥。就如果您是一个追求品质，并且呢就是想买一个吹风机，而且想让它用的久不后悔的话，那选戴森的这款吹风机。 这样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一步到位，可能是非常非常省钱的一个办法。 是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吹风机 HD08， 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经典款了。那么要说起这个戴森吹风机，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为什么受到很多的，比如说家里边有像晨曦这样的这个长发的女士们非常喜欢的？原因就在于它真的是和其他的吹风机有不同。 哪儿不同呢？ 一切的不同源于什么？他们家的这个 V9 马达。那么作为直男，要跟大家来说说为什么大家能体会到戴森的这个不同了啊。比如说他们家这个核心的 V9 马达呢，能够提供每分钟110,000转的这么一个转速还有13升每秒的风量。 那这个对于我们现代女性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个转速高和风速大其实影响了你在吹发时候的感受。那么首先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呢，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有了 V9 马达，戴森的吹风机的风力啊特别强，能够喷射出3倍强劲的这个气流，让头发干得特别快。比如说用别的吹风机，长发及腰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吹完头发以后呢，需要15分钟。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的女孩，就是头发梢如果你不吹干，它会有一点毛躁。另外呢，这个头发长了以后，它就特别特别的难以吹干。而戴森吹风机呢，基本上5到7分钟就搞定了，等于说它时间缩短了将近1倍的时间。 是的。 而且呢，如果像披肩长度的，基本上2-3分钟。那像我这样的这个男士用戴森吹风机， 那就更快了， 基本上过一遍就已经干了。这个是节省时间，对于早上或者晚上着急这个入睡的啊，早上着急上班的这个朋友们，我觉得是太贴心了。另外因为它的风速大，所以它不再依赖于什么温度。以前我们这个去理发店有时候吹吹风机，你会感觉那个热风啊有点烫我们的头皮。 是的， 其实那是对于我们的发根也会有伤害的。那么强劲的风能够把水分带走，就不再依赖于过高的温度了。所以说在使用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啊，包括对于头发的保护也会有增强。而且在使用过程当中，戴森的吹风机的电机还能够自动调节转速和温度，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这个是源于它的 V9 的马达。 你这么一介绍哈，突然感觉到过去对戴森吹风机的感受就是很好用，干发特别快，而且呢吹起来之后头发也特别的柔顺。原来科技在这儿呢， 人家有自己的核心科技。 是的。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 HD08 呢，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现在您要在比如说某宝啊、某东上啊，可能颜色就没有那么全了。我发现比如说有那个他们家那个当家的紫红色呀，包括男士比较喜欢的那个普鲁士蓝，有时候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提供的颜色特别特别的齐全，同时价格特别的香。 我看颜色有好几种哈，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还有普鲁士蓝，包括还有铜金色和黑色。 纯黑色等于说呢是5个颜色。另外普鲁士蓝和中国红呢，因为它卖的比较好，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找到了礼盒装。礼盒装是什么呢？它外边有一个皮质的盒子，好多的姑娘都特别特别喜欢，因为你不用再随处一挂什么的，就它有一个安放自身的地方。同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戴森吹风机呢，还是有啊多风嘴，比如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还有特别特别重要的防飞翘的那个风嘴，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啊。这些风嘴呢，其实在家里边用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你整套啊，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另外，我们的今天的价格是多少？1199。 是的，这如果大家伙去官旗上去看的话，都得是2000多块钱哈。 对，现在还是2000多块钱。然后呢，另外我给大家查了一下，中免现在呢不到2000块钱，1000大几的这个价格。我们相对于它的这个价格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另外，支持大家现在拿起手机，某宝、某东去进行比价。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戴森吹风机都是一机一码的全新正品，都是行货。 啊，大家不用担心它的这个质量问题啊，保证保证保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吧。 是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哈，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吹或者是三个字吹风机，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您点进去就可以直接进行购买了。 下面还有一个微信号啊，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我们有定期的保税仓的内购活动，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加一下。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戴森吹风机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保修两年的，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但是要跟大家说，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戴森呢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呢，请确保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的验证码，因为您扫完了以后， 哎， 它就不能再进行二次销售。 是的，所以说不管是留作自用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哈，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哎，因为它是真正的行货，它是正品。同时呢，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则给大家保证保证保证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吹风机 HD08， 给大家带来的五种颜色，紫红、中国红、普鲁士蓝、铜金色和黑色，价格是1199元，这个价格非常香。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或者吹风机，您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啊。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它为什么吹风不再伤头发。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和 V9 马达有关，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科技给予这么一个小小的吹风机上。 是的哈，这一点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常常使用吹风机容易损伤头发。但 是一个普遍的观点。 对，但是呢，戴森的吹风机里面，因为它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有效的减少对我们头发的损伤了。每秒呢，能够监测并且调节出风口的温度40多次，能够确保这个温度啊始终不超过150度。能够有效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 而且呢，这个负离子发生器呢还能够释放负离子，减少静电的产生。对于比如说秋冬季节来说，女性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是的， 哎，咱们那个头发不在于蓬起来了，炸起来了，对吧？防止头发干燥毛躁，而且呢，它也不会再有分叉那个现象出现了，让头发更加的柔顺和健康。用戴森之后呢，你会发现头发不仅是干得快，还依旧水润有光泽。而且我使用戴森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什么？比如说，在我有时候睡得比较晚嘛，就怕影响家里人或者影响自己的另一半，这个时候呢就不敢吹头发。 对， 但是戴森呢，它是特别特别静音的，即便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吹头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是的，因为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在设计上它采用了降噪的技术，所以说我们即使在深夜里面去使用，也不用担心它会产生过大的这个噪声啊。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HD08 的这款戴森吹风机呢，还给大家配了这个多风嘴，一个是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和柔和风嘴，还有防飞翘风嘴。 哎，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身边好多的这个经常盘头发的呀，或者说弄一个马尾的这些女性，特别喜欢这个防飞翘的这个风嘴。它吹完了以后呢，就是特别 很顺滑，对， 哎，都不用再拿那个夹板的。 好像我们去这个理发店做过造型、做过护理的效果一样的。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他们家的吹风机啊，一定要拥有一款。紫红、中国红、普鲁士蓝、铜金色、黑色五种颜色，普鲁士蓝和中国红还有礼盒装，礼盒装是1299，如果不要礼盒的话是1199，这个价格和中免去比还是非常非常香的。 是的，非常划算的价格。 而且一机一码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再次跟大家说，我们的渠道